啊，春天就来了。 嗯， 还有一种形式更有意思，它是文字，它用九个文字，分别每个字有九笔，这样的话也是九九八十一笔画。比如说这个“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嗯 啊，它就是很美的一个诗句。 对， 而且 每个字都是九笔是吗？ 对，包括可能还有“雁南飞，柳芽茂，便是春”啊，这个非常美。九个字，每个都是九笔。 那您在这本书当中啊，其实除了跟大家介绍了这些涉及到冬至啊这样的一些知识之外，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图哈。比如说刚才也提到了，您这个冬至这张图选的是一个胳膊糖葫芦啊这样的一个图。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张图来表现冬至呢？ 因为在冬天的时候，我的记忆当中，在这个季节非常冷的时候，在室外，因为我在北方，在北京长大，所以从小的时候到这个季节，我们叫咯嘣这种声音，就是如果讲口语叫嘎嘣这样的， 嘎 嘣 脆 这样的一种声音。 对对，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穿着棉鞋在那个冰冻的那个地上跑回家里的时候，那种场景，包括那个在北风中拿着一串糖葫芦，因为它上面有冰糖，然后把那个冰糖咬下来的时候，那种嘎嘣脆的那种声音，就是带着冬天的那种寒冷，但是有一种甜蜜的暖意，这个是我记忆深处非常美好的那种印象啊，所以就选了这个糖葫芦的这个主题。 但是您看，您这里面不仅仅是山楂的糖葫芦哈，还有山药的、橘子的、草莓的， 对吧？您选择了好几种哈，放在一块特别的好看。这几种这个其实不同的糖葫芦在冬天的时候其实都是能吃到的， 是这样的。 而 且小的时候因为它水果的保存没有现在这么好，没有这个冰箱啊这种冰冻设施，所以我印象中小时候吃到过那种葡萄的糖葫芦就是非常特别，然后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很珍惜，但现在就是很平常了。包括山药的，因为在冬天很冷的时候吃到山药糖葫芦的时候，它外面是冰冰凉的，所以那个糖特别脆，但是那个山药里边整个都是糯糯的、 绵绵 的那种甜蜜感，哎呀，太幸福了。 那除了这个画之外，其实您在冬至这个节气当中还教了大家这些糖葫芦这个画是怎么画出来，这块这个技法的练习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大家会觉得哎，其实挺简单的呀。但如果没有什么美术基础的人，画起来也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这个因为所有的绘画的技法练习和我们的这个书里边的这些内容啊，它都是经过之前的设计，我们作为一个零基础的一个绘画的一个内容，包括不仅是没有绘画经验的朋友，包括亲子共读啊，妈妈带着宝宝啊，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因为包括这个技法，比如画糖葫芦，它就是一个基本的圆的一个元素，大家画圆的话是一个很容易认知的一个元素，然后我们教大家如何拆分它，比如说在中间画上一道墨迹呀，或者把它拆分成点点组成的圆呀，或者把它变成圈圈组成的圆呀，这个其实对是一个简单元素的一个变化的认知，我们再把它用相同的重复的办法串联起来，其实它每一个元素都很简单，大家都很容易上手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另外呢，您在这个讲冬至这个节气的时候，除了教大家画怎么画之外，还特意跟大家讲了这个冰糖葫芦怎么做，是吧？啊，为什么要在一个主要展示这个绘画的这样一本书中，他还要讲吃的做法呢？ 啊，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这个书的一个特点，就当时我们今天我们的责任编辑妍妍老师也来了，当时他还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策划，就是把里边的一些食谱拿出来作为了一个节气的一个美食。因为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深度的美食爱好者，我就是非常喜欢各种好吃的，因为我觉得人的记忆是全方位的，除了你的视觉、你的嗅觉、味觉、触觉，它一定都是全方位带给你享受的一些很好的途径。那随着每一个季节，我们吃的东西一定是随着这个节气而变化的。比如说你一定硬要在冬天吃西瓜，它不是一个应季，也许你能吃到，但是它没有当时季节那么好吃。所以我们很提倡大家与自然合一，然后在应季的时候吃到最新鲜最好的这些美食。 那就像 这个冬至当中讲这个冰糖葫芦的做法是您自己探索出来的，您自己试着那么做了，还是说多方收集过来的？ 啊，我不仅收集了各个文学家他们对糖葫芦的一些描述描写，然后还有各种方子，我自己也去尝试、 哦、 因为我真的会身体力行的去做，然后我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而且他们也会成为我画画的灵感呢。 这里说了这么多哈，这本书当中所展现出来的冬至这一天的一些相关的内容，那其实呢在这个四时有趣这本书当中涉及到二十四节气，那么基本上每一个节气当中介绍里面都有和节气相关的故事呀，和节气相关的画的画法，是吧？哎，这里问一下妍妍哈，就是这本书当初最开始的时候，您是怎么知道红雪老师有这样一本书的？是您二位共同策划的，还是说红雪老师已经把这本书创作的差不多了，然后您才知道这个情况的？ 其实这本书我们应该是从2017年就已经开始在策划了。因为是2017年，就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然后我们还有另外一位责任编辑老师，然后认识了红雪老师。2017年从相识，然后到2018年正式开始做这本书，就是说我们定好了这个书的内容、选题方向，然后我们想做一本什么样的书，然后这个时候红雪老师已经开始写稿，一直到2021年的4月份，这本书才正式完稿。所以中间从2017年到2021年的出版，它其实是跨越了一个4年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啊、这么久。 对、 哦、 然后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这本书的内容为什么会这么丰富，就是因为红雪老师他一直是像刚刚说的身体力行的然后来写这本书。 那这本书的策划，比如说为什么要讲二十四节气啊，把它定位到这个节气上，包括每一个节气怎么讲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讲，讲哪些，这些都是我们的编辑和我们的作者红雪老师我们一起来一块商量的吗？ 提到这本书的内容的话，其实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想做的就纯粹的是一本教大家怎么画画，然后提到绘画技法怎么练习，用水彩怎么绘画，这样的一本比较基础比较简单的书。然后后来在跟红雪老师深入的交谈过程当中，发现老师是一个非常懂生活，非常懂绘画，又很能写，然后写出的文字又非常的优美，他对传统文化的了解非常的深入。然后那我们就在想说，我们不妨就是把绘画跟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让它不单单是一本教大家怎么画画的书，反而是说你在画画的过程中感悟生活，感悟传统文化，这个也是我们做这本书最大的一个初衷吧。 然后定到讲二十四节气。 对对，而且包括这本书的内容的话，其实刚刚两位有讲到，其实只是书的一部分。那其实我们整本书的话，它贯穿的一个主题就是用绘画来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四节气。那每一个节气之下呢，我们会分成了4个板块，它其中就包括节气介绍，就是像刚刚红雪老师讲的冬至是什么，古人是怎么过冬至的。然后第二个板块我们会提到节气风物，就是说在这个节气当下，古人现在的人不同地区的人他们会做什么。然后第三个板块就是节气乐事，那我们在这个当下的节气我们可以吃些什么好吃的，就比如说刚才说冬至可以吃糖葫芦，那其他的节气呢，夏天春天每一个节气都有不同的美食。然后第四个板块其实会回归到我们的节气绘画当中，那我们就是会定一个跟节气相关的绘画主题，然后红雪老师来教大家一笔一笔怎么样画出好看的画面。所以说实际上整本书的话，它是兼具了绘画吃喝玩乐于一体的一本书。 那这样的话岂不是和最初的我们的初衷相差了还挺远的吗？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这本书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慢慢的摸索积累，然后最终才形成了这么一个非常饱满非常有趣的这么一本书。虽然说和之前的绘画主题可能就像您说的相差甚远，但是觉得说整体的内容它会更加的有趣，然后同时也传达出了我们想要普及传统文化这么一个想法。 那包括哈，每一个节气它有一个主题的这样的一张画哈，那这张画画什么，怎么表现，这一块是红雪老师您自己来全权的有决定权的，还是说您需要也跟我们的编辑商量一下？ 嗯，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跟编辑在一起，我们配合的特别的默契，就是编辑看到我平时发的那些有意思的摄影啊，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我发的一些内容，他们会说，哎呀，这个挺好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在书里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板块啊，但是具体的创作我们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间，因为对于绘画的内容来讲，可能还是编辑会非常尊重我对生活的体悟，因为所有的这些绘画的内容大部分都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里的灵感和在这个季节里的一种印象，所以可能这些所有的绘画的这个内容呢，当然我们也会做一个之前的一个大体的一个协调和沟通但如果一旦确定下来的话，就由我把自己很好的灵感变成画，然后编辑也会给我一些好的意见。 那每一个节气的这个最主要这个主图啊都是圆的，为什么要用这样的，都是要用同样一个这样的圆形。 一呢是它的这个画法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画法，就是它的这个内容啊其实是很偏重于东方的这样的一个大家我们在生活里能够看到的一些和我们喜欢的一些内容，但同时呢这个水彩画的画法呢它又是一个东西交融的一个画法。那上次咱们也聊到了一些专业方面的内容， 对对， 那为什么要用圆的圆章的这件事呢？因为这个圆形的构图它其实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构图，它在不同的季节呢，比如这个圆形它很有装饰性，我们可以把它用作月亮门，大家印象当中在建筑中看到的以前的铜镜、扇子，它都是圆形的，它跟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方形大家就想要这个是一个稳定的图形，我可能是用在这个绘画中传统的一种构图，但是这个圆形呢我们是希望这个内容它其实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更偏重一些设计感，然后比较特别的一个图形。同时在中国的这个比较传统的纹样当中也有大量的用到这个，比如团科花，然后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圆形的一个图案的一种审美基础。那大家看到这个东西，一是觉得很别致，二也会觉得它有一些熟悉的文化属性在里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那讲每一个节气用什么样的画来表现，我们来比如说，比如冬天哈，您大雪是画了一个小兔子，立冬那一天是画了两只小猫，后来到了再往后看，小寒画的雪山，大寒呢反而画的是两只鱼，哎，就没有冬天的这种感觉了。那就是每一幅画画什么，用什么方式，用什么样的意象哈，来表达这样一个节气，这块您是如何考虑的？ 在创作过程中呢，我就会把我拍到的一些，因为我很喜欢去拍照，我就把我手机设定成一个圆形的构图然后我会在冬天的时候，比如去公园，我就会用这个圆形的取景去拍一张照片，然后看到有意思的东西我就会用这个取景拍一张照片。我发现有很多的日常的积累，我已经形成一种观察的习惯了，在做这个创作的时候而每一个季节我们选材的这个题材和内容它也很有意思，它是围绕着一些植物啊自然里的动物啊还有一些生活的场景啊，主要其实就是来自自然的一种感受和一种观念，把它变成跟这个季节连接的一个根本。那其实我觉得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叫大家会成为那种办公室标本，就是在一个地方它冷热四季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节气变化的感觉，包括我们在商场里夏天很凉快，冬天其实是 很温暖 和的但是在自然状态下不是自然状态下一年四季的这个物候啊都非常大的变化。比如秋天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河边抬眼就看见一行大雁，就是真的飞走了所以这个叫惊起归鸿不成字，有这样一首诗哈，就是说我们看到大雁摆成字，这种物候一定是只有在秋天这个时候才有的所以我很多的这个灵感都是从大自然和这个生活当中的植物啊还有季节的变换当中来的。 那这本书当中除了有这么多的像主图还有很多小插图之外，我发现还有一些照片 啊，还有一些中国古代的这样的画的局部哈，这一块是红雪老师找的，还是我们编辑来负责来寻找的？ 其实就像刚才红雪老师说的，他已经就是把创作融入到自己的生活里了，所以就是像这些漂亮的照片，还有画的局部，都是老师自己亲手拍。交给我们编辑之后，然后我们选择在合适的位置把它添加进去，让这个书里头的内容会更加的丰富。其实我比较想说的是，红雪老师非常像一个巨大的宝藏、对、然后编辑我们在这个成书的过程中其实扮演的角色就是从红雪老师这个大宝藏身上一直的挖东西。然后有几个我觉得这个书里想要说的地方，就是几个小巧思吧。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目录页其实是融入了红雪老师和小孩子的那个照片，就是简笔画、对、是红雪老师和大圣的一个简笔画的形象、然后这个形象的话其实是在我们整本书中是贯穿的、然后它就像一个可爱的小人儿，然后一直在引着我们然后阅读整本书、 就是因为在第一页有这个春三月、夏三月、秋三月、冬三月嘛，这样一个目录，然后就有小红果、大圣和小毛弯弯这么一只可爱的小猫。 对、 哦、 他们三个的形象其实是活跃在整本书里面的， 基本是我们能在书的很多很多地方都能看到这三个角色 可爱的形象。 对 对 对, 对，那这三个形象是有现实的这样的原型吗？ 这个问一下红雪老师吧。 这个都是来自现实中的原型，因为这个里边的小女孩画的其实是我想把自己的这种精神的想法变成这样的一个小女孩，因为我特别喜欢这个波点，就红底的白波点，还给她穿了一个这样的裙子、然后这个大圣是当时有了宝宝之后就很希望宝宝能够参与进来，就画了一个小朋友，因为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亲子共读的一个读物，所以也邀请了我的宝宝大圣来作为这个里边的一个角色。这个小毛弯弯其实是两只猫，一只叫小毛，一只叫弯弯、他们都是我的两只小猫，所以我把它俩融合在了一起，就是一个性格很可爱的一个小狸花猫，其实它是两只猫、那比如这个他们担当的角色呢，是为大家解释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部分、比如说这个中国画当中有这个一水两岸三段式的这种构图啊，我们在解释这个的时候可能大家会不太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就会请漫画里边的这个插画人物来帮我们解释啊、或者是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介绍倪瓒的时候说他很有洁癖，他要洗他家的梧桐树都要洗干净，然后我们就把这两个小人物和这个古画里边的这古代的艺术家画在一张插图里了、就是倪瓒来让那个小毛弯弯和大圣两个人在刷这个梧桐树，就是把他们也编到这个我们的故事里边去、 另外呢还想问一下编辑，我们这本书的整个的这个装帧设计哈，我觉得非常有特点，非常值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首先说说这本书的封面，这本书的封面我看是镂空的，这样的一个像窗花一样的这种感觉哈，我不知道我的表述是不是正确，您跟大家讲一下当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提到这本书整体的一个设计的话，反正我们编辑和作者都是非常喜欢的、首先这个整体书的感觉是跟内容非常契合的、就传递出了一股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美感。 是。 然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花窗的这个设计其实是红雪老师这边给我们的灵感、我们刚开始在做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其实一共做过九个方案，非常多，各种方式都尝试了。然后后来呢，红雪老师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想法，我们把这个中国传统文化里头的这个花窗的这个设计做到封面里头，刚好它是这个镂空磨切出一个花窗，然后有一种那种古人给我们的感觉，就是隐隐约约，然后翻开之后呢，里面透露出来的就是红雪老师精心挑选的这个红艳艳的这个画，外封和内封它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对比，只有你把这个窗打开之后你才可以看到里面完整的这个图画，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设想设计、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比较想说的，就是我包括我们这本书的这个用纸，大家可能就是如果拿到这个实体书之后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看起来不费眼睛，然后色调非常的温和、其实和我们这个古人不管是作画还是说生活方式它都比较相近， 你看起来觉得哎很舒服， 好像不是纯白色的， 对，它是偏暖暖的那种黄色，有点像奶油色或者怎么说、 哦、 那种感觉、 哦、对对。另外呢，在这本书当中还附了三个小纸，我觉得有两个就跟书签一样，是吧？啊，还有一个呢是涉及到一个四时食谱，像这个我们附在书里面是想要让大家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刚刚您提到的这三个小玩意儿的话、 嗯、 它其实是我们随书做的一个赠品。 嗯， 我们是想把这个东西送给读者，包括您刚才说的那两个小书签，它其实是信笺、 啊、 然后很像我们古人用的它竖排的这种信笺纸。 嗯， 其实读者收到之后，他是可以在上面写一些小话，或者说写小比较短的信，然后送给亲朋好友，或者说自己写下来留念也行。 嗯、哦，不舍得用啊， 我也不舍得用， 字儿得好看啊，得先得练书法， 是的，是的、 然后才舍得在上面写。 对，真的是。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四时食谱，其实这个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东西。 嗯， 因为像刚才老师说，书里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美食，也是老师自己亲自可能试验过的，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就想说把食谱摘出来，这个是大家会经常能用到的东西。我们是分成了四道美食、 嗯、 分别是春夏秋冬各一道。其实读者拿到之后，他是可以跟着这个食谱一起来做美食的。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二位觉得哈，这本书花了这么多心思，然后花了这么多年啊，最后呢才呈现在我们读者的面前，才成书。二位觉得当时在整个的设计呀、写呀、画的过程当中，最难的地方是哪里？ 是这样的，我觉得刚才妍妍老师在讲述这个设计部分的这个实现的时候，有一点我是从心里特别感动的，因为我希望它是一个竖排版啊、我觉得这个对一般的这个书籍来说，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整个的这个书籍里边的文字基本上都是竖排版的，它是非常有那种以前的这种文风和感觉的，是简体字，因为在竖排版的话，图形的穿插呀，这个工作也是比较繁复的。那我觉得编辑能给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让它可以实现出来，就是让这个书有这样的一种气质，包括它这个书籍也是以前那种线装书的书籍， 嗯， 这个也是一些设计上的一些非常精妙的而且很别致的地方，包括这个刚才说的这花窗，其实这个纹路叫柿地纹，当时选的这个纹路、 哦、哪两个字啊？ 就是柿子的把 哦、 大家看这个图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柿地纹，它这个花窗可能不是一般我们看到的扇面圆形的花窗， 对， 而是一个柿子的那个把叫柿地纹、 哦、 这个柿地纹呢它其实有着这种事事如意的寓意啊、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这个放在这个封面上的这个柿地纹，可以让读者呢看到这个书的时候过一个似是有趣的这样的一段时光，同时可以事事如意，它是很好的一个寓意、那同时我觉得这个窗格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它是一个从外面看里边的一个过程啊，它也是推开一扇窗的一个过程，这个是在我们跟编辑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把它实现出来。我觉得这些地方它就是既有现代的这种印刷的好的技术和经验，但同时它也有一些传统的气质在里边，这种融合和交汇是很不容易的。 当红雪老师提出要竖排版的话，编辑是不是脑子突然一大？ 对，因为其实我们主要是会从读者阅读的一个角度来想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大家对数读的话它是有一定的难度的，然后包括像我们这本书里头的内容其实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当红雪老师提出说哎，可不可以加一些竖排的文字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好的，是 OK 的，是符合这本书的气质的但是我们同时又考虑到说哎，读者在阅读的时候会不会比较有难度，所以出于这种考虑的话，其实我们书中的话关于文化介绍的那些内容我们是竖排，但如果涉及到了这个绘画或者说制作美食诗词一些其他的内容的话，那我们就采用了一个横排的形式，这样的话其实不管是大人也好还是小孩子也好，他们阅读起来会更方便一些。 嗯，对，另外我发现好像竖排版和横排版的这个字体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其实我们这本的排版里头费了很多的小心思 哦， 包括字体，然后因为它会有一个区分，然后还有一些行间空的一些布局，也会充分的就是彰显出它不一样的这个感觉。 嗯， 然后其实重新回到这个图书的版式设计的那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功夫。首先是红雪老师这边，他其实从他非常喜欢的书里头找了很多的版式的参考，并且然后一笔一画把这个版式给画出来，然后递交到那个编辑部之后，我们再跟设计老师一起商量，然后共同一遍一遍的修改，到最后才呈现出了这么样的一个版式的内容。 那这本书出版了以后，我们有没有收到一些读者的反馈哈？大家看完了之后，读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 其实从这本书出版之后，我们也是邀请红雪老师做过线上的直播， 嗯， 然后当时我们是在晚上直播的，老师就是一边会介绍他的画作的内容、书的内容，然后同时教大家一起做这个雪花的剪纸， 哦， 然后当时直播间其实还是挺热闹的，因为有很多的家长，他就会过来问说，哎，这本书看着好有趣啊，然后老师做的手工也很好玩，然后说可不可以让孩子来阅读，然后让孩子跟着一起做，然后包括当天我们也是编辑在看直播的时候也是跟着老师一起在剪纸，所以整个的环节会非常的有趣， 互动性非常强， 互动性非常强。 嗯 嗯，然后所以根据读者的反馈来看的话，他们是真的能跟着这本书一起玩起来的，并且通过这本书，然后感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 红雪老师希望通过大家读这样一本书能够了解到一些什么呢？ 因为这个书已经出版了，我们也是收到了各界的朋友的一些反馈，然后大家会把他们画的画啊，包括他们对书中小插画的临摹，然后还有一些他们照着书里边的茶呀或者是美食的食谱做的一些吃的反馈给我，然后看到这些反馈的时候，我心里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一定要让大家也跟着身体力行，像妍妍老师说的就真的做起来啊，因为可能我们日常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生活里的一些场景，它其实是跟当下就是你在什么时候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跟着这本书呢，你就可以跟当下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而且这个作为我们这里边其实除了针对小朋友特别好的一些内容，还有一些针对成年的零基础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也会教大家去画一些水墨画的小猫啊小兔子呀，就是在这个书里边是有一些技法的练习的，如果你不会画画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这些小的技法练习从简单的绘画开始画起，所以大家在这个使用的这个过程中觉得这本书它是兼具了一个工具书绘本啊，又兼具了这样的一个节气知识和文化知识相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很立体的一个图书所以大家的反馈其实是四面八方，就各个层级大家每个人在书里看见的感兴趣的东西都不一样，比如说一些做餐厅的朋友，他们很敏感，马上找到里边好看的食谱，然后就直接 follow 起来，说这个太有意思了，然后我们会在餐厅里推广给大家，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有孩子的朋友就说我们在这里边让小朋友去临摹了那个小猫啊和小朋友的一些插画他们也希望也可以跟着这个节气和这些人物一起动起来那可能我觉得读者其实他们有自己的生活和兴趣点，那这本书给大家提供的连接点也是全方位的。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非常感谢两位哈，共同跟大家分享了四十有趣这样一本非常有趣的书，也希望大家跟着这本书一块画一块玩，了解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能够让大家体会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更多的很有趣的东西，给看似平淡的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好，今天非常感谢二位，谢谢。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李雷代表编辑张雅娇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编辑部的故事的官方微博账号随时读书。